超，韩超，你这反应，我应该理解为你明白我话里的意思吧？ 哎，也别等你下次回来了，你要是想清楚了，那我就一句话，甭管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等你就是。 妈，下礼拜母亲节我回家，您给我做点好吃的呗。我回去给您做饭，行了吧？您那天什么都别干啊，我保证早早回去。 枫糖工作室出品，魏小五原著，现代广播剧《桌里桌外》第三期。 小五，你在吗？ 李晨， 谁把你打成这样？ 我走路没注意，摔的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走路能摔成这样？你是不是真的打算什么都不跟我说？ 我跟家里人摊牌了。 你摊的什么牌？ 我说我喜欢男人。 你傻呀，哪有回家看老娘的日子说这个的？ 啊，疼。 你疼，我看着都快心疼死了。到底是谁下的这黑手？ 我爸。 你不会说是我拐的你？要不然我去你们家跟他们说说吧。 不行，他们怎么说我打我都没关系，因为他们是我家人，但是他们要是对你说难听的话，我肯定受不了。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 我打算什么都没用了，我爸说只当没我这儿子，以后也不许我再进那个家门。别耷拉着脸，我都没事儿，你干嘛呀？我还指望着你天天哄我呢。 你这样就没事儿， 你这就欺负我，你干嘛去？ 我去你家把话说清楚。 你别闹了，你哪儿都不许去。 你听我说。 不听。 小五，我。 今儿你不许动，要全按我说的做。 你要折腾就折腾我，别折腾自己，行不行？小五，想哭就哭出来吧。 我要你。 你就想让我心疼死是吧？ 臭小子！你终于舍得回来了，你！ 成哥，救命啊！ 李晨，你怎么吓唬他们的？ 我说谢绝探视，可没说不许打电话。 到底是怎么了呀？ 就是偶感风寒，身体小恙。李晨怕你们来了被我传染。 那我让你嫂子给你熬点鸡汤补补吧。看着都瘦了。 故事哥，你干脆让嫂子熬锅鲫鱼汤得了。 你爱吃那个？ 不是爱吃，是你都当坐月子那么给我补了，我就干脆一块下下奶呗。 你小子有点正形。 能赖我吗？快点换衣服上台，我比谁都正经。 魏瑶背后的伤。小瑶，你后背这是怎么弄的？ 刮痧来着。李晨，赶紧的，这该咱俩了。 刮痧就不能够？ 这两天呢，天儿是眼见着暖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因为春天到了呗。 那你知道春天为什么到了呢？ 节气更替。 因为春姑娘来了。 还春姑娘，你见过？ 那当然了，要不我叫出来，大伙儿一块见见面。 好啊，我长长见识，也让大家伙开开眼。 哎，那得大伙儿跟我一块叫春。 什么？ 姑娘？ 好家伙，您这别大喘气行吗？再说听你一人叫的够闹的慌。 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？也不说一声。 想你了。现在你这儿住两天再回家，他们还不知道我回来了。 那什么，我们下台都一身的汗，你先让我冲个澡去吧。 哥，你有个心理准备先，我喜欢上男人了，所以我爸李四叔把我打了一顿，跟我断绝关系了。 你算了，我过两天就回去了，等我回去找你。一起洗吧。 挺挤的，要不你先洗，我等会儿。 你就那么不乐意看我呀？管我这几个月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呢。摸摸这腹肌，说得过去吗？ 好。 你要不要再捏捏别的地方？你不捏，我可捏了。 你就不能好好把澡洗完？ 不急，反正还得出汗呢。 哼，算了，随便你。 超，你真的没后悔的机会了。 我干嘛后悔？ 你想没想过，选了我，你以后上对不起父母，下无子女承欢膝前。 这些事儿是你要想清楚的吧？ 我没什么可想的。 你是长孙，又是独子，我没想过帮你一辈子。 这话什么意思？ 你要是遇到看上眼的姑娘，你让我把话说完行吗？ 不行。 那咱回屋行吗？ 你早就想过这些了，对不对？ 我大哥的儿子早就满地跑了。我弟今年年初也给姑娘家送了见面礼，我们家真不差我这一个。可你不行，你得给老家一交代啊。所以我愿意你找个能陪你过下半辈子的人。 我现在就回家摊牌。 不行， 能陪我过下半辈子的只有一个人，没什么可犹豫的。 有句话，冲动是魔鬼。 我不是冲动。你不用我交代，也没打算陪我过下半辈子是吧？ 下雪那天晚上，你已经给我交代了。 好，那我现在要你给我一个交代，不为过吧？ 魏信， 臭儿，我 没事。 没事，你一脑门子汗。 别出去。 你 慢点动。我习惯习惯就好了。你要做得这么痛苦。 咱就算了。 你是真不怕明天下不了床是吧？ 我明儿休息。 你 差不多了 我也没那么娇气。 这怎么还靠上了？超，韩超，回来了。 我 解开吧，没什么要跟我说的。 我就是怕你一冲动，就跑回家去摊牌了。 我猜也是，不过居然这么信不过我。该罚。超，你心里有事儿？ 我没你心里的事儿重。你干嘛去？ 尿尿。 坐吧。你们知道韩超那孩子最近有什么事儿吗？ 昨儿还都好好的呢，有什么事儿？ 超怎么了？ 今儿一大早那孩子跑来说要退出。 什么？不可能。 他说为什么了吗？ 问他，他什么都不说，就说家里让他回去。唉，可我跟你师父怎么看都觉得那孩子要走的理由没这么简单。 我去找他。 哎，你问他也未必说。 那我也得问啊，我们俩一场活，这就算什么意思啊？离婚还得签个协议呢。 他让我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。 不行，对不起我也得听他当面说。 喂，小伙，韩超说要退出，要不然你给大哥打个电话，问问知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超，我跟家里说今天到，不能不回去了。 嗯，我就不送你过去了。 那我先走了，晚上打电话。 上哪儿去？还想往哪儿跑啊？进去。 师哥， 合着你还知道我是你师哥？ 嗯，师父跟你说的。 废话，难不成师父等着明天让我到了后台自己发现去？给我下车，上楼，把话说清楚。 于师哥，我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不会吧，他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？ 我赶火车。 票。 行呀，这地方选得够绝的，这么一走想再见面比中500万还难呢。 你何苦跑来？ 你何必要走？ 我不想看你以后后悔。 你就那么不相信我？ 不，我是自私而已。 把话说清楚，我见识见识得多自私才能扔下喜欢的人。不，也许我压根算不上。 我 这样，你再让我上一次我就放你走。 啊，不行，你 去冲个澡吧，出来就不用看你不想看见的了。 真的没下次了是吗？ 如你所愿不好吗？抽。告诉你，这辈子你别想我放手。 你刚才那样挺吓人的。 我， 你要不发狠我可能还想不通。其实我真怕洗完澡你已经走了。 傻子呀，刚才伤着了吧？我给你上药。 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 你怕我了？ 你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自己抹一下，本来就没什么。别闹了，你不要回家了吗？ 你这样我能放心走吗？ 哎呀，我真没事儿。好了没？ 成。下次你来，你想怎么折腾我都行。 好啊， 你答应的还真痛快。 不然呢？ 挺好，这样挺好。看着不是特吓人了吧？ 你要是真想跟家里摊牌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 让他们恨你，把我摘出去是吗？ 不全是为这个，这是咱俩的事儿，没道理让你一人扛着。 这话我爱听，但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，你信我。我再来不会看不到你吧？ 你要不放心就把我靠在这儿。 不舍得了，我混蛋一次还不够吗？ 你去吧，待会儿我还得去找于师哥说说，刚才被你拖回来还都没来得及跟他打个招呼呢。师哥，你喝茶。师哥。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？ 对不起。 你可气死我了，让师傅转给我这仨字儿，现在我站你跟前还是这仨字儿。 于师哥， 腕子上怎么回事？ 这个你就别问了。 卫心绑的？难道他有特殊爱好？ 什么呀，别瞎想了。你先说说，我这么一闹师傅不会把我扫地出门吧？ 这会儿想起问来了，你说要走的时候呢？ 我以为我能走成呢，我要真走了也就不会再让你们碰到了。 你 你真不怕我听了心寒？你说说你，大老远的从老家辞了工作跑来，是为什么？ 如果姚宁是魏鑫那样的家庭背景，你怎么办？ 是我疏忽了。 哎，我本来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，结果变成了大麻烦。 这会儿还说这个干嘛？走，跟我找师傅请罪去，我陪你。 行，你等我换件长袖衣服。 大热天的，你也不怕中暑？哎呀，算了算了。 师傅， 自己的事儿都理清了？ 就是清不了，所以回来了。 你现在把凤鸣当什么？ 师傅，他不是说…… 你闭嘴，让他说。没话可说，还是觉得自己压根儿没错？ 师傅，我错了，您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吧。 师傅，他是因为…… 先把演出停了吧。 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回。 哎，超， 先扶沙发上。橙子，你知道他发烧吗？ 啊，没注意啊，要不就不急着带他过来了。 这孩子心里头有事儿，本来就有火，发烧了还捂个长袖，什么月份了？我看他是中暑了。小杨，去找你师傅要藿香正气去。 哎，我去拿。 来，先把衣服脱了。 师叔，能不脱吗？ 这会儿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就不应该让他穿这么多。不发烧，这么热也得中暑。这腕子上是什么？ 他说没事。 师叔，给藿香正气。怎么了？手怎么弄的？哥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过来。 师傅，您不会把我扫地出门吧？ 扫什么地？出什么门？ 谢谢师傅。 还是有点热，你闭上眼睡会儿吧。 小五，超呢？ 你进来。 超，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了呀？ 有点中暑。你怎么来了？ 今儿都留下吃饭吧。你过来帮忙 啊。哎，来了。 超，感觉好点没？对不起。 你要不怕我中暑更严重，就怕着别起来。 刚才师叔说让我下次手上有点轻重。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师傅跟你说什么了？ 说你们在他眼里都跟自己孩子一样，我要敢欺负你绝饶不了我。 师傅真这么说的？ 又瞎想什么呢？ 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凤鸣是可有可无的，既不像师兄们早就跟着师傅，也不像魏瑶那么有天分，就像在家里既不像大哥是长子被寄予厚望，也不像小弟会撒娇得宠。 你呀， 一时半会儿扳不过你。但咱俩的事上，你不许不信我，也不许不信自己。 嗯。 爷爷，您可吓死我了！您知不知道，人吓人吓死人。 吓死你这臭小子都不多，才回来就跑得不见人影。 有点急事。 我看你呀，是有心事儿。哎，爷爷坐会儿。 爷爷，您盼着四代同堂吗？ 嗯，孙媳妇有着落了。 我不打算，不，我不会结婚。 在外头这几年，把身子弄垮了。没事儿，我认识一老中医，明儿就给他打电话。 爷爷，我身体还行，您想多了。 嗯，身体没毛病，干嘛不结婚呢？哎，你等会儿啊，我猜猜，难道你看上有夫之妇了？ 您这几年是不是净陪着我奶奶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了？这都什么思路呀？ 不是， 比有夫之妇严重。 大仙，如果是未成年人，爷爷是不会支持你的。 爷爷，您回屋睡吧。 我知道我孙子不会干出这些出格的事儿。 如果我的选择更出格的话，是不是不回来比较好？ 哎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 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被洋鬼子洗脑洗了。我只想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。 哎，大心呐，爷爷是岁数大了，但不是老糊涂。你瞧瞧镜子，瞅瞅你那张脸，笑得多难看。 我有喜欢的人，可不能带回家来，也不能去领证，甚至不能在街上光明正大的手拉手，因为他跟我一样。 那孩子是怎么想的？你别让人家为难，可也别是剃头挑子。 爷爷，您 得嘞，今儿先睡。这事儿也别跟你爸妈说呢。 哥，你说爷爷奶奶这次到底是什么态度啊？会不会是让咱俩把人带来，他们好逼咱们分手啊？ 我觉得不会。超，你是不是又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？ 没有，就是，就万一真是小五说那情况呢？ 要不是呢，你向你大师哥学学，看他一点都不紧张。 别。我不紧张，你听听我现在心跳嘞。 好吧好吧，咱们做最坏的打算。如果今天爷爷奶奶就是挑明了说反对咱们的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 那就拉着吕晨回家呗，反正我不能让他受委屈。 我能受什么委屈？你到时候可别脾气上来不管不顾的啊。那是你爷爷奶奶，就算他们说我什么也是应该的，谁让我把他们小孙子拐跑了呢？ 臭，到时候你也把我打包带走吧。 不，我跟你回家。 你为什么你就不能积极一点？ 我上门抢亲还不积极啊？ 你问问他们俩信你的话吗？ 我觉得韩超比我积极。 超，你说的抢亲该不会是上我们家门口风雨无阻的绝食静坐什么的吧？ 你干嘛去？ 走，我不能冒险。 哥，你现在怎么这么不淡定？这来都来了，万一爷爷奶奶要是不反对呢？就算横竖是死，也不能临阵退缩，不是？ 你让我怎么淡定？要是像你说的似的，你淡定一个给我看看。 嗯哼，我也淡定不了。 卫鑫，你看着我。你还是不信任我，对吧？ 我没有。 那你就应该明白。 我明白，可我不能忍受一旦到了那种情况你折磨自己。 如果能把你抢回来，那很值啊。再说坚持不一定就要自虐，我没你想的那么舍得出自己。 哼，我觉得你比我哥能想到的还能舍得出自己。 别跟着起哄了啊。 这爷爷奶奶怎么还不到啊？ 要不给他们打个电话吧。 我们早来了。 你奶奶啊特意拉着我早来了一会儿，就坐在你们背后。这主意还真不错。 呵，你们玩阴的。 怎么说话呢？坐好了。刚才说要上咱们家抢人的就是你。 嗯。 嗯，好。把我们家小五拐跑的就是你了。 嗯。 老头子，你怎么看？ 我觉得孩子是好孩子。 那行，今儿就这样吧。哎，你们结账啊。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 我说，我深刻的觉得我们被算计了。 嗯嗯，我觉得我们完全不是对手。 我觉得他们是站在咱们这边的。 我也觉得爷爷奶奶看起来很亲切，都肯定我们是好孩子了，不是？ 老头子，你说，如果咱能多俩孙子的话，是不是个不错的事儿啊？ 嗯，你要是能这么想，当然好喽。现在小森和那俩丫头都在外头，家里多冷清。 不过我还得再观察观察，现在这社会啊不要孩子的多了，只要他们是真能对彼此好也没什么，你说呢？ 你说了算。 得嘞，你心里还不是早有数了？倒是你打算怎么跟儿子说？ 直接面谈，逐个击破。 大哥，你说这回叫咱们回去能是什么事儿啊？ 反正怎么也躲不过去，回去再说吧。 大师哥，你紧张吗？ 嗯，有点。 哟，嘿，姐。 你们怎么回来了？ 明知故问。 哎，姐，我知道你们俩是回来给我们打气儿的，对吧？ 谁告诉你们的？ 那是 我们要见你们俩的他，不过你们不能在场。 不可能。 没事，我先回了啊。 这俩姑奶奶要是认真起来说话，那是一针见血呀。 这还不得把人吃了。 哎，原来你们俩自己都这么没信心啊。 算了，姐，跟爷爷奶奶说咱们啊还是站在大伯跟四叔这边吧。 原来如此啊。 姜还是老的辣呀。 大新呐，你四叔说让你回他那屋一趟。 我四叔？哦，好啊。超，别紧张啊。 小吴，要不你也进去看看？ 不，不要。 那就找你大爷玩去。 嗯，好吧。吕晨，你保护好韩超啊。 我们俩什么目的你们肯定清楚， 所以啊咱们也别绕弯子，开门见山吧。 你们觉得你们这种不受法律保护甚至被道德谴责的关系能长久吗？ 见不得光又没有孩子威胁，爱情没了还能剩什么呀？ 受法律保护的被大家祝福的就一定能白头偕老吗？那年年翻跟头的离婚率是假的？ 就是，没孩子怎么了？ 更多时间让人世界不好吗？再说不还能养猫养狗养仓鼠养乌龟呢吗？ 我哥虽然看起来一脸禁欲，但大学和出国之后也都有过女朋友。 你们大哥哪儿就禁欲了？ 小五更是从小桃花不断，跟我四叔闹崩的前因就是四婶同事的姑娘看上他了。 小五现在也桃花不断，你们去园子瞅瞅，多少小姑娘憋着散场等着和他合影呢。 你们俩怎么不说话了？ 没事，是姑娘看着他，又不是他看着姑娘，我没意见。 你呢？ 他现在没有女朋友吧？ 没有。 那有什么问题？ 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看上小五什么了？ 你看上我哥什么了？ 只能意会， 不可言传。 切， 这就完了？ 怎么呢？ 你们有兴趣台上票段相声不？我也回去问问师傅能不能破格收女弟子。 完了，我看上你了 啊。 我还是跟大哥口味比较像。 不是这 逗你们呢，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 重新自我介绍，我是魏淼。 我是魏燕。 好吃好 吃 好吃 好吃。 超，你够了吗？不够，晚上回家我给你做宵夜。 够了，都有点撑了。 哥，我不够， 晚饭吃八分饱就行了。 哼，重色轻弟。 对，怎么样？ 先咽了再说话。 师哥，你先说。 要不一起说吧。我 觉得 咱们 是不是咱们 应该照 个 全家福了。 行了，明天正式恢复演出，今天都早点回去吧，明天早点来，我打算给咱们凤鸣来个大合照。 哦， 哎，师傅，咱是穿便装啊还是穿大褂啊？ 您打算找谁给咱们拍啊？ 咱们是素颜，不用化妆吧？ 就算化你也不用。 魏鑫，明天要有空你也过来吧。 哦，好，谢谢师傅。 差不多得了，我们一群老爷们儿也拍不出花来。 嗨，您这话说的，我们平时净拍美女嘛，也得换换口是。 那给我们老哥俩照一张，然后给孩子们也单独照几张。 成啊，来来，哎，就拿这个当背景吧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往这儿看啊，一二三，茄子。 好。给他们年轻的拍吧。 师傅，师叔，你能跟我们俩一起照一张吗？ 啊，好啊，来。 哎，标准的七八十年代家庭照，气氛多好啊。 哎，我们也要，我们也要。 对，就按这个姿势来。 有点像你，有点像我，灿烂的笑容。心中的那条护城河，我有好多故事要慢慢对你说，故事中有快乐也有坎坷，北京它改变着你我的生活，不曾疲倦过。 哇，有生之年里桌里桌外终于完结了，给剧组所有的士大夫和 CV 们打 call。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《桌里桌外》这个广播剧，恭喜完结，撒花花！ 大家好，我是超油条，啊，喜闻这个剧终于要完结了，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剧，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，也希望跟这些有意思的小伙伴们以后能够继续一起开心的玩耍，撒花！ 恭喜咱们这部《桌里桌外》 终于顺利完结了，非常感谢咱们剧组人员的付出，还有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南优。 啊，这个剧录的时间也够长的，恭喜完结啊！感谢各位，那个过年了嘛，啊，恭喜各位，恭喜恭喜啊！过年好，新年好。 曲目为直终必弯，养狼当犬看家难，墨染如此黑不久，粉刷乌鸦白不尖，蜜尽黄连终须苦，强摘瓜果不能甜，好事总得善人做，哪有凡人做神仙。这个录一个感言啊，弄得跟单口相声似的啊，开场 一篇定场诗、啊、这个大家好，我是桌里桌外咱们魏瑶的 CV Forsaken 昆仑班的 F。 这个桌里桌外呢，这个很荣幸啊，参与了他整部的录制啊，扮演了这个非常喜欢的魏瑶这个角色。这个桌里桌外的原著呢，魏小五啊，能听这个名字就能听得出来啊，他真的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真的把魏瑶当亲儿子。很荣幸吧，那个青铜啊，咱们的策划找到了我。真的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为我量身打造的，真的是，我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相声的人。然后呢，这个原著魏小五呢，他也是看了我，因为我们俩也微博互关了嘛，有时候也有偶尔有些互动，看得出来他也是非常的这个喜欢这个传统文化啊，北京人吧。非常喜欢传统文化，真的是，你想想你在一个圈子里混那么久，找到一个简直是跟你一模一样的一个设定，是多么的不容易啊！真的是非常非常荣幸，这个角色交给了我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啊，未必能演绎魏瑶的万分之一。但是呢，希望各位抬爱啊，感谢啊！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嘛，对吧？说相声的常说，观众里边卧虎藏龙啊，听咱们剧的人里边肯定也是。卧虎藏龙，我不敢说自己有多牛逼，就是一普通人啊，诚惶诚恐，如履薄冰啊。这个剧呢，从头到尾我也是录了很多，然后中间好些绕口令啊，还有什么贯口啊，这其实是我一直我自己都会的啊。所以我说这个角色为什么跟我那么贴合呢？里边的不管是这个太平歌词啊，就一段，就是快板不会啊。我当时专门说想练，我也买了副快板，但是没学会，有点难啊，没学会，那个，但是呢，就是，怎么说呢？本身也爱这个东西啊，自己也会点儿，然后加上配这个剧，自己又学了更多。真，然后里边好些段子呢，我在我们公司年会啊，还有哪儿呢，我都给用上了，也是，就是真的是，我未必能成就了魏瑶，但是魏瑶至少是成就了我，所以说，感谢这个剧组的所有的成员，感谢我们的原著，感谢大家。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感谢各位喜欢桌里桌外，感谢各位喜欢魏小五的其他的文章啊，感谢各位喜欢魏瑶啊，谢谢大家。说的真是官方啊，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能居然那小嘴儿啊还能说出这么正儿八经的话来。好吧别的也不多说了，那个谁呢，那个青铜呢，让我录的长一点，我实在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荣幸，然后除了感谢，我也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是一个特别低调内敛、不善言谈的人啊，所以还是，刚才那句话吧，何德何能啊？谢谢各位啊，感谢各位啊！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谢谢各位，我是 F 啊。这个最后送给大家一段贯口吧啊，这一段是这个。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，《欢乐喜剧人》第二季的时候，第三季的时候，这个少班主郭麒麟，啊，这个上的时候来过这么一段啊，叫做《英雄论项羽赞》啊。天纵豪情万丈，生来气贯三吴，拜尔秦观如铁柱，势若摧灰，足胜于几横万古枯。勒马自封王霸，西兵笑话疆土，歃血为盟情义重，怎奈刘邦非丈夫。 隔江绝城书。秦朝末年，朝纲不振，群雄四起，在楚国出了一位英雄，姓项，名吉，字羽，目生重瞳，板肋遒劲，力能刚鼎，气压万夫，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，这才引出这陈胜、吴广是揭竿而起。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，兵进汉中，以五诸侯灭暴秦，分裂天下，威震四海，自封为西楚霸王。此时出了一人，姓韩名信，投在了霸王帐下，霸王未曾重用，只以知己郎受之。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，韩信改投刘邦，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，这才有登台拜帅，明修栈道是暗度陈仓，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了霸王。暗中又有那张良、张子方乔装改扮混入楚营，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，真个是清河哀切透入骨中，离散英雄之心，消磨壮士之气。一声长，一声短，一声高，一声低，五音不乱，六律和鸣。九月深秋兮，四野飞霜，天高水何兮，寒雁悲怆。最苦戍边兮，日夜彷徨，之间披锐兮，孤立沙冈。离家十年兮，父母生别，妻子何堪兮，独宿孤房。虽有余田兮，谁与之守？邻家久熟兮，孰与之长？白发倚门兮，望穿秋水，稚子意念兮，泪断肝肠。胡马嘶风兮，上之恋土，人生客酒兮，宁望故乡。一旦交兵兮，倒刃而死，骨肉为泥兮，衰草豪凉。魂魄悠悠兮，往之所以，壮士寥寥兮，付之荒唐。当此永夜兮，追思退行，急躁散楚兮，免死书方。我歌契旦兮，天谴告如，如其知命兮，勿谓渺茫。汉王有德兮，降军不杀，哀告归己兮，放汝翱翔。勿守空营兮，粮道已绝，指日秦羽兮，玉石俱伤。楚之声兮，散楚军，我能吹兮，携六律，我非序兮，品丹阳，我非奏兮，歌燕氏，先音彻兮，通九天，秋风起兮，王楚日，楚既亡兮，如燕归，时不待兮，如电极，歌兮歌兮，300字，字字句句有深意，望如莫作等闲看，入耳关心，你们牢牢记。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，沿山而行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，个个伤情。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，唤起思乡之意，军心涣散，溃不成军。霸王无奈，该下别姬，痛断肝肠，胯下乌骓马，手持虎头盘龙戟，这才闯出重围，直奔吴江。前有大江拦路，后有韩信追兵，万般无奈，摘盔卸甲，这才自刎而亡。后人有诗赞曰：“七孔玉箫钻心洞，离散8000子弟兵。天亡我楚，命当尽，可惜项羽真英雄。”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昆仑班的 Forsaken F， 谢谢各位。 《捉里捉外》这部剧到这里就正式完结了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，我们下部剧再见。